我们说我们都会有情绪低落，甚至是眼光短浅，不愿意往前看的时刻。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身边呢就需要有一个人给你带来一种力量，让我们能够看到更远最远的地方。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刚才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韶涵的看得最远的地方，有没有让我们觉得有一种豁然开朗的一种感觉呢？有的时候真的是一首歌一句话就可以点醒我们哦。那所以这个时候听到了这样的旋律，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打起12分的精神哦。好了，能量音乐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为你推荐的是李健的《风吹麦浪》啊。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一定能够让你听完之后呢，就感觉自己徜徉在田野里，感受到微风，裙摆飞扬的发丝，心情呢也会无比的畅快。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李健的《风吹麦浪》，掌声有请。 来自李健的《风吹麦浪》啊，也希望这样一首歌能够带给大家一种轻松的感觉啊，甚至是能够驱赶现在夏天的炎热哈。那我们说最近这段时间呢，当大家都在讨论世界杯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不太懂球、不太爱看球的人呢，是不是也会感觉到有一丝的寂寞呢？不过没有关系，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唱的就是我们的寂寞，送给大家。 想通了，才能够客观看到。心动是容易的，但是难遇到。心有灵犀的人太少，在我心底某个角落，还会被某个名字牵动。经过多年后，感觉依旧。特别夜深人静时候，我闭上眼睛就感觉到，此刻他心中也很寂寞，彼此隔得那么远，手还拥抱着，感应还是那么浓。闭上眼睛就感觉到，此刻他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游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声辉，边听歌呢边和我们来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战马 music。 我们说不管你是选择独乐乐还是众乐乐啊，这样一个世界杯的大的氛围当中呢，只要能够 get 到你快乐的点啊，甚至是你想做的事情就 OK 了，也不必要盲目的跟风啊，也不用把自己憋在一个角落里想一些很难过的事情，毕竟呢阳光夏天这么的足是会晒干很多很多悲伤的哦。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 吹过的夏天啊，没错，夏至过了之后呢，夏天呢也会越来越热哈。那么夏天的感觉呢，也真的是越来越浓了。天气炎热之后呢，心情呢要有一个相对的调整啊。那么最近呢状态不太好的朋友呢，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情。如果呢你烦躁了、郁闷了也没有关系啊。当然了，我们还有冰镇的啤酒、冰镇的可乐，还有世界杯啊。所以呢，听听看下面这首歌曲，一定可以让我们瞬间的能量爆棚。 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滴滴滴滴的奶，之后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这笑容温暖纯真。 爱从不占有。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综艺荧屏。少儿才华展演秀《超凡小达人》日前在腾讯视频上线。近日，节目在京举行了媒体看片会，到场的幕后主创和育儿专家对当代少年儿童风采和教育理念进行了热烈探讨。和以往的亲子节目不同，《超凡小达人》旨在为成千上万普通少年儿童打造圆梦舞台，而不再仅仅局限于话题度较高的演艺人士子女。总导演木子说，每位小孩背后都有一个家庭，每位小孩背后都代表着不同的育儿理念，希望节目可以呈现出不同的教育方式和不同的教育理念。国内首档定位于人和公共领域对话、城市公民和公共政策对话的节目《向前一步》上周末在北京卫视开播。据了解，这是国内首档以公德心为初心的节目，致力于打造中国首个公民课堂。为此呢，节目组把录制现场搬到了社区篮球馆，构建了一个开放、自由、平等的场域，以中线为分歧线，以跨越为目标。每期都由公共政策专家、权威律师、城市规划专家、心理学家和知名的评论员组成城市沟通团，和事件当事人推心置腹、坦诚互动。每期节目同时邀请100名观众参加。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五环远通桥到平房桥南向北方向，东三环京广桥到三元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1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Power Music。 我希望身旁有个人，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明亮的清晨，如道路上温暖的阳光，覆盖我肌肤，温暖我胸膛。如 细数片生命的公路牌，烟花盛开，相遇是我的日常，舞弄住进你心里那就算可思那想，你说相爱会变，我说没发现迹象，心情越来越隐蔽，藏在老歌里，表情越来越淡异，除非是见你。我希望身旁有如你一般的人。 原来我也曾有过这样的理想抱负，也曾对于困难没有那么大的畏惧，而如今呢，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正在磨灭你的一些意志和斗志呢？愿你们能够找回他们。一个性情很稳定温润如玉的人，确实会给身边的朋友带来很多的美好，而且还有很多的安全感，因为呢，谁都不想和一个脾气暴躁的时候时不时的吐槽各种负能量的人在一起，明白了吗？所以呢，这样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陶晶莹的如你一般的人。我们也希望每位好朋友都能够通过自己的能量来感染身边更多的好朋友，你明白了吗？好了，战马能量音乐咱们来继续，下面是一首新歌，我们来听看看咯。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谢春花推出了第三张个人专辑《点心》，专辑的第一主打叫做《夏日播撒》，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夏天的爱情故事。谢春花第一次尝试波萨诺瓦风，旋律轻盈，编曲丰富，特别是提琴的加入，给歌曲增添了俏皮的感觉，听完会有一种想恋爱的冲动。夏日的傍晚，踏着浪漫的波萨，跟爱人手牵手散步，不论好心情还是坏天气，只要有你，平凡也会变得刻骨铭心。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谢春花《夏日波萨》。 夏天没过完，放晴的傍晚，银河边 时间飞快，你眼神扑闪，生来比晚。和我说我的胡言乱语都很可爱，不论何时不论何地，不论是好心情或坏天气，只因有你让平凡变得刻骨铭心，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游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说一首歌呢，会代表一种季节，也代表着一种心情的状态。歌手呢，仿佛在唱着他们自己，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呢，也感觉这首歌在唱的是我们自己。陶喆的《二十二》仿佛也在唱着我们曾经的年轻时光。原来生命呢是一个轮回，不变的真理却是，别让别人说你该知足，只有你自己知道什么才是你自己的幸福就够了。 当微风随意吹乱她的头发，她并不在意身边世界的嘈杂，只想着自己生命中的变化。Yeah, 还有十五分钟才午休，从早到晚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安定的日子不一定就是幸福。他在心里做过的梦，他一年农历四月的好浪漫二十二，刚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却发现许多烦恼要面对。Oh yeah yeah yeah yeah, 他常会想我能回到那年他一直爱，等待未必有结果，一个人也能走上梦的旅途。他今年农历四月六号刚满二十二，刚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 然的梦，有没有实现？ 没错，时间一去不复返，那抓住时间，享受这大好的时光吧。你知道很多已经不再22岁的男士呢，为什么那么喜欢看世界杯吗？因为就是每次看到这样比赛的时候呢，就感觉自己好像又回到了22岁一样，回到了那个可以在球场上驰骋的年轻时候的自己。所以呢，我们要感谢音乐带给我们这么多的联想哈。好了，战马能量音乐到了节目的尾声，最后一首歌为你送出的是来自玄子带给我们的《醉清风》，让大家工作了一天之后呢，可以来解解乏。那当然了，你也可以向我们推荐你所喜欢的能量单曲。记住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战马 music， 可以大胆的向我们推荐哦。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月色中朦胧，与清风把酒相送，太多的失踪，醉生梦死夜空，和你最后缠绵，你曾记得